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办法明确，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高校职称评审过程有关材料档案应妥善留存至少10年，保证评审全程可追溯。近日，工信部发布《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2018-2020年》，计划提出8大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高端智能再制造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二是推动智能化再制造装备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三是实施高端智能再制造示范工程；四是培育高端智能再制造产业协同体系；五是加快高端智能再制造标准研制；六是探索高端智能再制造产品推广应用新机制；七是建设高端智能再制造产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八是构建高端智能再制造金融服务新模式。日前，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实行。办法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超范围经营。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应当与实体店销售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致。同时，办法还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送餐人员及送餐过程等提出了要求。我是风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想要我能吹把气给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你听，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没变改 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首先听到的这首《一生所爱》是来自卢冠廷的歌曲。那还记得电影当中紫霞的一句台词啊，我的梦中情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知道有一天他会穿着金甲圣衣，踏着五彩祥云来娶我，可是呢，我算出了开始，却没算出这个结局。那我想这是紫霞的遗憾，也是大多数女孩子的遗憾吧。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早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 时间难倒回，空间已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 越过道德的边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享受幸福的错觉，误解了快乐的意义。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离别，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说再见。

间暗潮绵延，快乐苦痛都加倍演，还是认为你最特别，却不再挽回，会心碎的拥抱适合坚强，不适合。 欢迎回来，黄龄的特别。黄龄的声音呢真的是好美啊，那种韵味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一直很喜欢她，喜欢黄龄做自己，而且每一首歌呢都很经典，最重要的是很特别，没有烂大街啊，所以喜欢黄龄也喜欢她的作品。下一首是来自黄磊的《年华似水》。 谁让瞬间像永远，谁让未来像从前，视而不见别的美，生命的画面停在你的脸，不曾迷得那么醉，不曾寻得那么累，如果这爱是无生别的事，我不想再了解。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 向往的生活，很喜欢黄磊和王中磊在一起感叹时光的那一段，他说人生快归快，但是我会更喜欢现在的这个样子，遇事不会着急慌乱，也不会见到啥事就冲上去，特别认定自己还有家庭。我想成熟稳重的男人真的是很有魅力的。下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旅程》。 明明醒着的午后，感觉像个梦，暖暖吹着的微风，走过的路已默默在梦中，每当怀疑开始摇头，相信总是紧握我的双手，

龙溪滑雪场开始试滑了，11月25日至12月8日，平日仅需30元，周末仅需50元，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预约电话010-8928-22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你听，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被人遗忘的好歌曲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想记歌词的话呢也只能记录在纸上，但是一点也不感觉到麻烦，不是所有的好歌都会让人记住的，对吗？下面这首是来自曾宝仪的《专注》。 这只是不曾走过的路口，和等待着被记载的相弄，太冷的空气会需要一个勇敢的笑容，有时候跌跌撞撞向前走，总是会发生难免的差错，来不及讲的太晚的对不起会变成指出方向的星座，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就算是恐惧不止一点点，要稳住自己千万不能哭，就出发进攻，就不要慌口 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出去是不曾走过的路口，和等待着被击败的相弄，打开了门外太冷的空气，会需要一个勇敢的笑容，有时候跌跌撞撞向前走，总是会发生难免的差错，来不及讲的太晚的对不起，会变成指出方向的星座，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就算是恐惧不止一点点，要稳住自己千万不能哭，就出发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出发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 专注这首歌呢，是日本吉卜力工作室在2002年推出的动画电影《猫的报恩》当中的中文主题曲。那相同的曲调的歌曲呢，还有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不过呢，中文版呢，好像似乎只有曾宝仪才是宫崎骏大师指定的演唱人啊。下面这首是来自林子良的《爱情故事》。 不知道点终止，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开始，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终止。 如说无谓太着意，情感极如戏，得与失亦有意义。有新的绝境，晴朗之常遇到骤雨，情感骤然不要寻，不要求道理。为何太情只怕一切心事？不知道点终止，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开始，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终止。赢与输无谓太着意，情感极如戏，得与失亦有意义。有新的传奇，前往天上遇到骤雨，情感骤然不要寻，不要求道理。为何太情痴？为何太情痴？

跳碗游泳的鱼，同样是伤感。张雨生的原版呢，像是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而这一版却更像是一个挂着泪花的笑容，别有一番味道。同时呢，也请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山水不是一种交换，我心甘情愿这样守护你，你不用还。最特别的存在，你值得我等待，一颗心就这样

的 Leave Me Alone，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OK， 接下来听的第二首歌就是张赫轩的《来》，这首歌是他的 EP 专辑当中的歌。 听，有个声音深藏在心里，沉默太久，说，让自己说。懦弱的放弃，开始继续来，毫无保留就趁现在，说出你要的未来，来，别再犹豫，告别从前，真实的存在。头上的天，风吹过云端，有张笑脸。路，前方的路，再跨出一步，把梦实现。来，勇敢奔跑，就趁现在，背上你要的未来。来，抛掉烦恼。退缩，是谁在束缚翅膀张开？来，毫无保留，就趁现在，说出你要的未来。

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邓紫棋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路逆风》，其实应该是唱出了邓紫棋她的心声吧。对一路上来说都不太顺畅的她，一直都是逆风而行的，所以这首歌除了自勉之外，应该也是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在遇到逆境的时候就要勇于拼搏。那一起来感受一下她的这一首《一路逆风》。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想我守在台下，剩最后微弱的我，看不见过往的新衣裳，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 三年的时间，邓紫棋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夜爆红，然后负面缠身，骂声不断，所以从最初的委屈到后来的不屑，到现在呢她可以去笑着来面对这一切。所以对于邓紫棋来说，她应该是要感谢那一些经历让她从舆论中活过来，这应该就是她的逆风飞翔吧。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奕迅 Eason 的歌《内疚》，这应该不算是他很火的歌，但其实真的很好听，而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作词的哦。 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安眠药。我

陈绮贞可能也没有想到在出道多年之后，这样的一首《旅行的意义》能够为她带来事业的最高峰吧。好像一夜之间呢，这一首歌就成为了大家的心头好。每当说起旅行的歌的时候啊，这首歌绝对是众人之选了，所以也可以见这首歌的流行程度。OK， 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来自于贾乃亮还有甜心她的女儿一起演唱的《大王叫我来巡山》，这也是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记》当中的推广曲。 什么？ 叫我大王？ 啥呀？ 大王，你傻呀？ 大王，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巡山！ 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 哎呦，差点忘了，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鸳鸯不羡仙，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 别问我哪里来，你别问我到哪去， 我要摘一下最美的花儿小公举。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丢哪儿了？ 啥？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他叫我来巡山。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你傻呀，收工。 听到可爱的小甜心的声音，真的是全身酥麻了起来。这首歌是赵英俊作词作曲的，很欢快的节奏啊，是让人不自觉的跟着哼唱了起来，而且很好学，对不对？那对于第一次献唱的甜心呢，在歌曲当中也是萌态百出，她唱出了属于她的一种 rap 的唱法，听到真的是让人笑喷了饭，可以说是掀起了一阵另类的跑调卖萌风哦。OK，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是伊能静，一千遍我爱你。 就算轻轻的呼吸，心还是感觉痛。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

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一首粤语的歌，你可能听着有点耳熟。没错，这首歌其实最早是由庾澄庆作曲，陈嘉丽作词的，由庾澄庆演唱的那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后来张学友就翻唱成了粤语的版本。据说当年翻唱之后呢，这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的姐姐妹妹们要站起来了。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所有的姐妹们一定是很嗨的站起来舞动的。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好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你，拜拜。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呀这么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是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 又在自由 是我的直播，看世界什么样。多喜欢你在身旁，看风吹的方向。爱情是我的课堂，那是什么样？带着我告别幻想，虽然我一天天成长，虽然可以改变模样，改变不那些你的狂想。是我的翅膀，看世界什么样。多喜欢你在身旁，看变幻的时光。爱情是我的课堂，它是我的迷惘。别劝我告别幻想。